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用一篇歌颂劳动者的散文作品向劳动者致敬，这就是何建明的《黄大发感动中国的山神》。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幽归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听众朋友还记得去年11月17日的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出席全国道德模范代表时那温暖的镜头吧。当看到站在代表们中间的两位全国道德模范年事已高，习近平总书记握住他们的手，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一位是93岁的黄旭华，另一位就是今天节目中报告文学的主人公82岁的黄大发。今年3月1日晚，央视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颁奖盛典，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哥老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获颁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黄大发带领村民奋斗了36年，劈山引水修建了一条总长近10公里、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悬崖的生命渠，给村民带来了幸福，被称为当代愚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去年采访黄大发，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山神》。最近他撰文回顾冒险攀崖走天渠的采访经历，以及他眼里这位平民英雄的感人故事。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今年83岁的黄大发，在一年多前他还是连省城都没有去过的一个身居于贵州大山深处的普通农民老人。然而就是近半年中，他一跃成为全国人民都知晓的感动中国人物。有人说是因为我的作品《山神》把他推到了这个境界，但我要说的是，黄大发作为一位时代英雄，他用36年时间带领村民凿出一条9400米的天渠，从下决心干这件事起，他便注定了早晚会成为历史和时代的英雄。其二，能几十年如一日的诚心诚意、坚定不移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早晚也会被自己的人民奉为心中的神。黄大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从第一天我跟着他一起舍命走天渠之后，我们就十分自然而然地每天见面就手拉着手，像久别的亲兄弟、久别的爷俩。说实话，我在一次次冒险走天渠的命悬一线时刻，心里想着只要有黄大发在，我就不会死的。即使瞬间我向悬崖倒去，拖住我的一定是他黄大发。这种信仰很强烈，这大概就是神的力量。去年8月，我到贵州遵义市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采访，听说有个村党支部书记用了36年时间，带领村民在海拔千米的悬崖峭壁上凿了一条天渠，很是好奇，于是便在当地干部引领下进了大山。这一进山，真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大山。从有柏油马路下通往黄大发所在村的水泥路端头算起，我们一共转了200多个盘山拐道。当时我的头是晕的，足有几十分钟后才算是缓过劲儿来，而这仅仅是开始。 当我见到这位身高不足1米6、年岁已至82岁的老人时，怎么也不会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小老头，竟然有如此硬的骨头和骨气。他差不多就是仅靠瘦弱的肩膀 一双手和一身胆气，硬是在千米高的悬崖上凿出了一条水渠，让清泉流进了小山村，实现了他让村民们吃上白米饭，男人们不再打光棍的夙愿。那天，黄大发老人拉着我去山上看他的杰作。当时下着细雨，山路崎岖，陡峭，湿滑。我们一手撑伞，一手拿着竹竿防滑，脚下高悬于绝壁上的路被当地人称为天渠，而走这条天渠需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紧贴我身子的左侧即是嶙峋的山体，岩石凹凸不平，令你时时躲闪不及，一不小心就会撞到脑袋。右侧则是万丈深渊。走在前头的黄大发时不时回头或者停下步子来拉我的手，但一时可以，两回三回也可以，数公里数小时让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就这么拉着，我觉得实在过意不去。然而令我窘迫的是，这悬崖上的水渠碴子才20厘米左右宽，黄大发老人可以用健步如飞来形容，我哪行，近1米8的个头，瘦溜溜的，每走一步左右摇晃，仿佛随时会被一阵山风刮倒在几百米深的山崖底下，心底时时发毛。到后来我真的恐惧和想退缩，但我又知道天渠最惊险的地方还没有到。当看着我越走越慢，面露恐惧神情时，黄大发老人回过头走到距我5-6米处，止步看着我，一语不发，那坚毅的目光紧盯着我，显然是让我自己选择。那一瞬间我心灵一震，原来这位性格很犟的老人，他是多么希望我能多看看他的水渠，看完他的杰作。 走吧，再往前走，多看一点水渠，就能多了解一下老书记当年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么想着，我也就抱着豁出去了的心态重新迈开了步子。我立即看到黄大发老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微笑，他随即也把手伸过来拉着我，我们就这样继续前行。没想到我们这一拉手，后来的几天采访中，黄大发只要见到我就每每拉着我的手始终不放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位被采访者有了体温上的长时间接触，这一握手把我们两个原来完全陌生的人的情感与心灵完全交融在了一起。第二天，第三天，我又跟着黄大发老人及村上农民探访了天渠的水源地和一段荒废的隧道，比第一天走的天渠还要险峻。但正是这三次舍命现场采访，让我完全了解了黄大发开发天渠的历史，以及走进了黄大发为什么成为神的心灵世界。黄大发这一生中最荣耀的事，莫过于去年11月17日，在参加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给他让座的那一刻。这个温馨和温暖的镜头在新闻联播播出后，黄大发这普通的小老头一下被全国人民所认识。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又神在哪儿呢？你能想象得出，一个穷得只能啃土豆和苞谷米的大山沟沟里，他这么个小小村党支部书记，为了让村民们吃上一碗白米饭，男人们不再成堆成堆的打光棍，竟然发誓要从几十里外的地方引水进村。最初一次是从他当村支部书记时的1962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是中国最穷困和艰难的年份。他黄大发真的有点异想天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支持下，竟然带领200多位村民上山挖渠，而且一挖就是13年，一挖挖了20多里长。那是我采访的第二天，其中一段3华里左右的渠道简直就是天险绝境。那一天我是准备牺牲的，因为即使黄大发派了他的几个村民前后想帮我也不行，那渠壁许多地方窄到根本不可能人与人手拉手的前行，我们仅仅只能靠脚底的那一点支撑，最终花了近1个多小时才走完了这一段险境。 在水源地旁，黄大发和几位70-80岁的老伙计们指着一个半漏的山洞告诉我，当年他们就是睡在这洞内开始了最初半年的挖渠战斗。黄大发的发小80岁的黄大明一边抽着烟一边指着那阴气阵阵的山洞这样对我说， 那开头几十天住坝时，我们十几个人像一窝猪崽似的，全都住在山洞里。冷啊，外面飘着雪，被子底下是一层草，冷的时候常半夜冻醒过来。那个时候本来就穷，饿肚子干活是常有的事，几十天下来他就成了一个小老头。他想的是让我们的孩子们吃上白米饭，能有个媳妇，我们谁能不信他？村民们还是这么说。可是黄大发说，没有技术，不懂知识，靠三根笔杆当标尺，结果白费了13年的苦力，我觉得自己是对村民们犯了大罪。一提起那一段往事，山神顿时两眼闪着泪花。面对失败，面对失去村民的信任，黄大发并没有退缩。当他听说县上有水利技术培训班时，他竟然报名去认认真真边干边学了3年。但因为前面十几年的努力成为泡影后，黄大发想要重新树立威信和想再完成开山挖渠夙愿就非常难了。一场罕见的大旱使得黄大发又重新唤起了村民对上山挖渠的内心渴望。但这一次他懂得了如何取得政府的支持。那时候他们除了火把引路、土豆包谷甜度外，只有一个信仰，只要能把水引到村上，就是把全村人的身家性命都搭上也值。但结果是轰轰烈烈的一场空。58岁那年，他又一次磨破嘴皮，动员村民跟他一起上山。这一干又是6年。这回终于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水渠修成了，清水流到了草王坝。而这期间，黄大发10岁的大孙子得病死了，他23岁的闺女得病无法送出大山，也离他而去。尤其是待嫁的女儿的去世，黄大发至今不愿他人提及。村民们告诉我，大家所以不计任何代价地跟着他干，除了都知道黄大发是为了全村人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几十里开山挖渠过程中没有死过一个人。这与黄大发天天把心放在工地有关呢。他要离开和分心一两天，不知工地上会发生啥事。如果施工中真要死了几个人，想想谁还愿意去干吗？这是老乡们说的话。 几十年间，工程没有出过一次重大伤亡事故，仅此一点，他黄大发就够神的了。而我们知道，在这背后，黄大发除了花的心思外，他的三个至亲都是在修渠档口先后去世的。我问过他，在碰到问题和困难时，尤其是遇到像失去女儿这样最痛苦的事时，你怎么应对和化解？老人其实没有多少语言，更不可能说出那么多豪言壮语，也没有那么多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他只是习惯性的用头冲着大山说，就跟他说上几句话呗。跟大山能说话吗？我知道，像黄大发这样的山里人，大山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寄托与伙伴，是他们的信仰和意志的依附。在大山住久了的人，一定会相信山神的存在。山神具有超凡的力量，那力量来自大山不可逆行的意志与信仰，那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山神就是大山的精气与灵魂的融合体。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幽闺记》改编的戏剧故事。《幽闺记》又名《半月亭》，是南戏四大戏之一，也是著名的古典喜剧。我们一起欣赏。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相传在中国11世纪中叶，宋金分治时期，北藩侵犯金朝边界，金朝文武百官议事，奸臣聂烈提议迁都汴梁，忠臣驼满海牙力主抵抗，反对迁都，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主和派占了上风，托满海牙以故意阻驾迁都罪，全家300余人满门诛杀。托满海牙有一个儿子，名叫托满兴福，